这个一个星期长修有一点特别，因为我们有第一第二天，因为参加者比较多，我们先有想方法，我们有先讲方法，然后剩下五天，我们有依照我们所讲的方法，我们有修，所以有一点特别先。方法我们全部都有讲完，因为我们要大家跟 Metta 结缘，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跟 Metta 修行无量心修行结缘，就是很最好的缘，在这个世界里面是最好的缘，所以希望你们自己利益这个境界，也鼓励大家修这个境界，那我们的世界渐渐会变成天堂。我们已经有说明这个次第是非常重要，所以要常常修这个次第是本来我们开始修那就是分开的，后来就融化变成一个境界，这个是最重要的。要了解这个无量心，然后要联系这个无量心在每天的生活中，这样在我们能够用这个境界来利益自己利益他，这个境界就要留，如果能够了解这个境界，然后用在自己的家庭里面，管你自己的家人、自己的朋友、自己的亲人，要然后了解虽然如他们是亲的人，如果我们真的要利益他们，那我们要对他们也发达这种大的心，在我们他们会受真的利益，我们也会受真的利益。如果我们管理他们用小小心，那家庭的问题不容易处理，我们用大的心，那家庭的问题每个人的小小社会的问题，那变成只有大的心能够处理小小心的问题，小心不能够处理小心的问题，要了解这个道理。所以学无量心就是 学大心，这个大心才能够处理小心的问题。所以我们已经有讲过这个是无量心的修行是很特别的修行，很特别的定，佛是特别常昧这个定，所以虽然严格的说它也是属于定的修行，它是很特别的定，所以佛阿难多在说明佛所讲的无色门，他将它分开，因为它是一个很特别的无始门。无始门就是修直观，就是修观在顶的境界，这个是佛所自己用的法门来解脱自己的境界，然后他就自己开悟以后，他就特别教这个法门。我们有说明，我们然后有配合那个方法跟资金的说明，资金的意思，资金的意思是让我们了解。像是无量心是一， 那个 metta 修行是三个阶段，如果我们多多修三个阶段，融化变成一个境界，所以我们可以用大的心管理我们的境的人。对业对一切众生没有什么冲突，是一个心。这个才是metta。那如果我们了解这个心，那我们已经有说明，就管理自己管理众生，里面外面就比较不会出现嗔恨，嗔恨不会明显。嗔恨我们有说明是是最最厉害的烦恼，最害众生的烦恼。为什么我们也有说明？因为少众生的自己的所依。因为有嗔恨，所以有害心，对不对？那如果了解不嗔恨的好处呢，自然慈跟悲会两个境界会越来越明显。悲修悲就是修不害心，修慈就是修不嗔心，修悲是修不害心。不害心变成自然，如果我们修自性，结果因为我们修自性，那我们能够忍自己的烦恼，我们能够忍别人的烦恼，就是自就是不嗔，不嗔就是忍，不感激。那不感激就是柔软的心，有清安的心，是舍业的心，是练达的心，是清的心，是直接的心。我们已经有说明，那这个心就不会害，不会害自己，也不会害众生。所以慈跟悲的修行，也是无量心的修行，我们分开是无量心，因他们的所缘是不一样，不过虽然所缘不一样，他们融化变成一个修行的过程。如果不嗔恨，那就自然就不害，来能够不害我们已经有说明，是就是思维众生在快乐里面，在发的快乐里面。悲就是思维众生，思维自己，思维众生，先思维众生在自己。metta是先思维自己在众生。为什么我们已经有说明？那悲是先思维众生，在思维自己，为有苦的所缘。因为不了解苦，所以心有害，了解苦那就心不会害，不会害自己，不会害众生，是一个意思。所以无量心，爱自己跟众生的人不会害自己，跟不会害众生。所以慈悲像中文融化变成一个境界，不过还是所缘是不一样，要了解这个道理。那如果 能够修白，那我们对苦越来越敏感，所以出现什么境界，出现有海心，就是白的想法，有这个是白的原敌人，很容易了解我们修白，那就不会害。不过不容易了解，我们如果我们的白要清净，那就不会生忧。忧郁的忧 ，worry， dejection， to be dejected。连观世音菩萨他是为众生的苦，他流泪。他修行的境界是不可思议，还是会流泪，因为自然是为苦，那会有不过这个生忧是悲的修行的金的敌人，如果没有处理它，那我们的悲的境界不会圆满。所以我们有看过在此经的修行有三个，此经的修行有三个部分，佛教的修行也有三个部分，戒学、定学、慧学。在回学里面，在那个解脱的境界会越来越明显，解脱的境界再会它明显，再会十无两心圆满。如果解脱的境界不明显，那十无两心不会圆满。虽然在定里面没有烦恼出定，烦恼会出现，我们还会生气，小小生气。如果修多修次心观，不过还是会有感激，会有生气。来完全离开这种情况，要了解解脱的境界，要了解涅槃。昨天我们有讲过，了解涅槃才能够全不舍，能够全不舍，那可以超越我。因为不能够全不舍，所以没有办法超越我的境界，所以没有办法跟法完全相应。那每个人在法起经有一个很好的颂，说耶拉嘎阿努巴塔德安耶拉嘎阿努巴塔德阿努巴坦提索当马卡塔科埃瓦萨扬卡坦扎拉埃坦切托阿纳瓦詹提迪拉阿纳佩奇诺萨巴杜卡巴哈亚。意思是因为我们还有贪欲，所以我们还在那个轮回的流里面。如果众生有贪欲，那还是在那个轮回的流里面。不管虽然已经有大心，如果还有贪欲呢，还在轮回的流里面。这个比较是比喻是非常特别，好像我们做，好像蜘蛛，蜘蛛做自己的网络。我们因为我们还有贪欲，我们还是在我们的小小的心里面，好像在我们所自己有知的网络。如果还有贪欲，那我们还是在不免用小小心。那 因为有智慧的人了解这个情况，所以他接这个弯罗，离开一切苦，这个就是佛陀的情况。这个也是罗汉的情况，不过罗汉的情况不如佛，因为佛的是无量心的修行，不需要所言，他在什么情况下都在。这个是境界圆满。所以他能够利益那么多众生，因为他的跟法相应的境界是圆满。所以这个十无量心的修行是非常重要。如果我们用它在我们的小小社会、新的社会，我们会变成好人；如果我们用它在定的境界，那我们就最方便上天；如果我们能够用它在直观的境界，我们的波罗蜜的修行会越来越明显，那就变成真的菩萨。所以是无量心的修行，就是所有的接学、定学跟回学的最好的、最有利益的基础。我们已经有提到什么道理？那个四无良心是也是我们分开四无良心来了解他们为一个味道，一个无良心的味道。如果我们多多修，那个四无良心就融化变成一个无良心的境界。那如果修悲的话，因为了解苦，我们才能够真的欢喜功德。因为不了解苦，所以我们不能够欢喜功德。欢喜功德就是喜的修行。别人先要欢喜别人的功德，想自己的功德。如果我们去波罗蜜还有连小小的嫉妒在自己的心，那就很可怜。喜的想法就是不乐，不乐什么？不乐不热忱在功德的修行。因为欢喜别人的功德，所以才能够发达自己的功德。因为不能够欢喜别人的功德，不当他们为自己的功德，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跟融化跟这个功德的境界。因为欢喜别人的功德，才我们能够用功修自己的功德。要了解这个道理，为什么能够欢喜别人的功德？因为了解苦，了解苦就会多修悲。喜就自然会出现。如果我们了解苦，了解苦也是说欢喜功德，因为来处理苦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修功德，没有别的方法。 结学也是修功德，定学也是修功德，慧学也是修功德，都所有的佛教的修行没有别的意思，只有一个意思，一个味道，就是修行的功德。嗯，因为不了解苦，所以不了解心的功德，了解苦才能够了解心的功德。嗯，那了解心的功德，那我们就能够没有障碍欢喜别人的功德，当别人的功德为我们的自己的功德。嗯，这个是喜的修行。如果没有这个修行，那波罗蜜就不会明显。那如果喜别人跟自己的功德很容易看得到，我们就不会有不乐。嗯，因为修功德不会有不乐，也不会有嫉妒。嗯，因为欢喜功德，别人的功德呢，不会有嫉妒。这个很容易了解，不过欢喜功德什么是金的敌人，这个不容易了解，不容易处理。金的敌人就是世俗的笑。嗯，世俗的笑。欢喜的意思，笑，很笑笑。 笑。 嗯 ，laugh， 世俗的笑。 笑。嗯。世俗的把他们什么 exhilaration。 你欢喜，你不过这个是世俗的欢喜，不是是小心的欢喜，不是大心的欢喜。嗯，这种欢喜是一种烦恼，不容易看得到。如果没有处理这个烦恼，那个喜的修行不会成就。那了解慈悲喜的修行才能够舍，因为我们了解来能够用这个清净的爱，清净的慈悲喜功德，我们先了舍，才能够留在这个境界。如果还执着，那就没有办法，对不对？所以舍，你不能够决定你要舍，这个舍它要承受在四无量心的修行，这个舍就是智慧，它要承受，因为你了解你的慈悲心不能够清净，如果你不能够舍，所以你决定你要舍，那不行，那就不是舍。所以这个舍的金的敌人就是那个没有智慧的舍，你决定你要舍，不过你放不下。为什么？因为舍就是智慧，这个智慧是从清净的爱慈悲清净的心的修行自然出来的。所以如果这样能够了解，那四无量心的修行也融化变成一个味道，就是大心的味道。这个大心，四无量心的修行的目标，就是用这个大心在 不单为解脱，为入涅槃，不过在我们的小小的境界，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在我们的小社会，我们的争端，如果是出家人，在我们的家庭，如果是在家人，那这样就是能够真的离异自己，离异社会。佛教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没有别的意思。离异社会就是要从今的人开始，你不能够离异社会。如果你不能够离异今，你的今的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是在家人，那今的人就是他的家庭；如果是出家人，那今的人就是争端。不过，十无良心的修行就是来离异，从今的人开始离异一切众生，来能够这样说。你要学怎么用大的心在你的附近。所以我们有看过那个自行送的意思，你开始从你的父亲，从你的父母，从你的同学，如果是在家人，那从你的亲人，你的家庭的人，你学怎么用大心处理所有的那些自己的跟他们的问题。那这样就你在你的附近和谐，如果在你的附近有和谐，那你才能够深入修行的境界。如果你跟你的周围有冲突，那你怎么能够入修行的境界？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你周围，在你的小社会，在你住的地方要有和谐，才能够深入修行的境界。就是诋毁无量和谐，无量，你诋毁无量和谐，你要用这个和谐在你的附近。这个是无量心的修行，大心的修行。所以这个修行是特别适合来配合每天的生活，融化每天的生活，跟这个修行的高境界，修行的理想。理想跟每天的生活要融化变成一个味道。这个才是人的佛的境界，佛法的境界。如果能够这样做，那能够真的利益自己，利益众生。那希望我们在那个一个星期之内有了解一些那些道理。那如果能够用他们一点点，还是多一点，在开山我们的生活的品质，那就利益很大。那我已经最重要的我都有讲过，现在剩下我们再重复入这个境界。最后，如果你们还没有修，那修那个真的metta，就是第三阶段。第三阶段可以从，如果时间不够，那就不需要第二阶段，直接从第一阶段到第三阶段。如果你看metta修行，你要看依照自己的时间，那个第一阶段每次要修，那然后看随情况。有如果多时间，那修第二阶段，再修第三阶段。如果时间不够，那有的时候第一阶段以后 第二阶段，有的时候第一阶段，以后第三阶段都可以，因为后来如果习惯修，我们已经有说明，那个第三阶段是一个境界，没有分别，那个第一阶第二阶段就是方便来入这个人的境界，就是大心的境界。如果没有修第一第二阶段，那那个大心的境界那就模糊，不能够用在我们的紧的环境。真的没大的修行，就是用这个大的心在我们的紧的环境，这样才是没大。如果只能够用在大无量宇宙，不能够用管理管理你的孩子、你的先生、你的妹妹、你的哥哥，那就不算什么。还是对你的，如果是争端，那对你的动修，如果不能够用，只能够用等一下我入定再那就什么呢？那就不算什么智慧，是无量。所以三修是无量心，如果真的了解他的意思，就是修定学、定学、跟戒学、跟慧学在一起。然后也是，如果深入这个境界，那也渐渐也是修自性观跟悲喜舍在一起。一个智慧的境界，大心的境界，大人的境界。所以如果要变成大人，超越自己的小小分别的心，那一定要多多修这个修行。那我已经讲过太多，现在我们就用这个境界自己体会。